生活在开悟的智慧中。至尊尼西亚南达帕拉玛希瓦上师的真言。前言：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都记载了近代人类意识的提高。无论是新世纪摇滚乐团所称这是个心灵觉醒的水平时代，还是像玛雅人所预言的世界末日，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意识？作为一生遵从道德和法律的社会人，我们的行为的灯塔始终是良知，但良知不是意识。意识是觉察到我们生活中有比我们所追求的物质享乐还有更多的东西。意识是我们内心的强度，它告诉我们有比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还要更高的东西。它是内在意识的灯塔，引导我们进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意识到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人类远不只是生物机器，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强大的计算机也永远无法取代人类。它可以代替头脑和身体，但不能代替人的能量。这可能是我们从动物界中进化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走得更远。自古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智者都对我们内心深处这个简单而又无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是谁，是许多圣贤的口头禅，许多人确实找到了答案。他们的回答是经验性的。所有伟大宗教的经文都是这些智慧上师向我们传达他们的经验。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上师本身就是我们可以分享的经验。圣尊尼西亚南达帕拉玛希瓦上师就是这样一种经验。本书是圣尊尼夏南达帕拉玛希瓦上师所阐述的智慧精华第一卷。在过去的五年里，他评论了像《波迦梵歌》这样的伟大经文，对来自各界不同的团体发表了演讲，并在课程中传达了这些智慧的讯息。这本书是这些教导的精华。这本书带你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表现出你现在的行为，并解释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使我们与宇宙的能量同步。本书提供的冥想技巧可以帮助你体验这种同步性，理解和体验到我们与外部的能量是一体的，可以拓展我们的意识。我们意识到我们和其他个体也是一体的，不管这个个体在文化、肤色、语言、宗教或部落上有多么不同，我们都是同一宇宙海洋中的波浪。这种体验就是生活在开悟中的智慧。这就是圣尊尼西亚南达帕拉玛希瓦上师的经历。 虽然章节的结构有一定的顺序，但你可以按照你所选择的主题的任何顺序来回阅读。所有的章节都与开悟生活的主轴相连接，但每一章节都是通往体验开悟智慧的独立途径，而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步骤。当你想要更深入的体验，请访问 www.kailasa.org 网站。你也可以加入世界上数百个中心中的其中一个，与走在这条寻道途上的人互动。这本书是一个进入存在真理的奇妙旅程，也是在这个千禧世纪，开悟上师给予人们珍贵的礼物。尼西亚南达出版社。